是不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，你太偏执，我要拔掉一眼里的刺。你追逐完美，你谁？你想得太美，天生不完美。你追逐完美，你谁？你想得太美，我们天生不完美。 冷落了